现经典。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1942年，20000远征军将士因为一纸命令误入绝境，本是一条回国之路，为何成为一次死亡之旅？ 身为军人的他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10万中国远征军，10000战死，50000人非战斗死亡，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错综复杂的撤退线路，至今无法确切统计的伤亡人数。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上还有哪些未解的真相？档案为你揭秘兵撤野人山之谜。 野人山地处热带，这里的蚂蟥跟我们以前所见到的可能会有所不同，它的个头要比普通蚂蟥小得多，不容易被人发觉，而且它一旦与皮肤接触之后会释放出一种麻痹人神经的毒素，而且它吸食血液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它们会直接钻入人的体内，牢牢地固定在肌肉组织上，强行拉扯你也拽不断它，即便是把蚂蟥扯断了，另一头还是固定在肌肉上。可对于这一切，当时的中国士兵可并不知情。下面我们分别来听一下两位曾经的中国远征军士兵对于野人山蚂蟥的描述。 烧篝火目的是驱蚊，你要像这个蚂蟥，因为它样子是像蚂蟥，我们习惯的叫它蚂蟥，它小一点，没那么粗，细点。啊，咬那个人最厉害，我咬那个人最厉害，它咬的人你不知道，钻在你皮肤你不知道，要好多啊！这以后这医院发现的，钻在它那个肾脏里面去了，睾丸里面，这以后开刀都知道了，死了好多人了，这个你都不谈，它心脏里面都有的。 据说士兵们在泥沼当中行走，一脚踩进去不出3分钟，大腿上就会吸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蟥，而且这些蚂蟥的吸血量极大，吸足了血之后，一只蚂蟥可以膨胀到10指这么粗。而且这些蚂蟥还不光是隐藏在泥沼当中，它们还会吸附在树叶的背面以及树干上，所以士兵们即便不在泥沼当中行走，隔一段时间也要检查一下全身，往往会在衣服领子里或是大腿上发现5-6条的蚂蟥。除了蚂蟥，野人山里还有另一种致命的杀手，这个杀手更加恐怖。当时一些士兵因为疲劳或者感染了疾病，走着走着会在树下坐一会儿或是躺下来休息，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如果有后来的士兵走过来想去叫醒他，那么他推倒的很可能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士兵，而是一具轰然倒塌的白骨。仅仅几个小时，究竟是什么东西悄无声息而又如此迅速地夺去了这些虚弱士兵的血肉呢？在杜聿明后来撰写的回忆录当中给出了答案，一个发高热的人已经昏迷不醒，被蚂蟥吸血，蚂蚁侵袭，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成白骨。 原来一些在途中染病身体疲惫的士兵背靠大树睡着后，就会有无数蚂蟥爬过来，在士兵不知不觉中吸食他们的血液，然后大批的巨型蚂蚁瞬间将死去的士兵啃食干净，最后在热带雨林的暴雨冲刷之下，军服内的士兵就只剩下干干净净的白骨了。 所以在很长时间的黑暗环境中行进，饥饿寒冷，再加上原始森林中的野兽比如蟒蛇豺狼的不断偷袭，可以说死神无时不刻不再绷紧他们的神经。而且进入野人山没多久，部队电台受潮无法使用，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后，士兵们只能光靠指北针，不过这只能保证他们不迷路，但是却无法计算出走出野人山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士兵的精神开始崩溃，在绝望当中他们选择了自杀。 前头走的他也没得希望，前头走的他也没丢话到后头来，我们一直走着走到三分之二都没听到一个前头就丢一句话下来，那是真是求生，求生的信念，真是走吧，那或者能走就走吧，或者谁也走，走到两三里歇一歇，歇一歇，能走再走，不能走就谁也就躺开了，是这样的。 部队就这样艰难地在野人山行进着，没有了什么编制，只有死人与人的区分。战士越来越少，他们不是战死在沙场上的，而是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此杜聿明和廖耀湘忧心忡忡，尤其是杜聿明，他知道是自己的决策失误才导致了成千上万将士的牺牲，但他岂能在部下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心力交瘁的他终于倒下了。 河内人抗命不尊，却幸运躲过一劫。日军重重包围，他如何率兵突围抵达印度？孙立人又为何被拒之门外？档案继续揭秘。其实杜聿明进入野人山的第一天便意识到了情况不妙，很快断粮断水断药成为将士们生命的直接威胁，但后来野菜已被吃尽，于是将士们开始吃树叶树皮，很多人因为中毒而死。接着疟疾回归热等疾病向将士们袭来，杜聿明也因感染回归热倒在了担架上。每天早上醒来，他都在担架横杠上刻下一道刀痕，生存和复仇的欲望成为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唯一动力。 而此时躺在担架上的杜聿明都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他还在为孙立人的抗命不尊而耿耿于怀，也许他在后悔没有听从孙立人的建议，不管怎样已经无路可退了。而由孙立人所率领的新三十八师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境地呢？ 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在掩护杜聿明撤入蒲康河谷后，他命令8000多名部下重新集结，然后扭头朝南开去。在日军的轰炸和坦克的包围下，孙立人以决死的勇气击退日军。之后仅用了18天时间便抵达了印度的英帕尔，途中除了少数人员突围死亡，7000多人以及装备成功地完成撤退。不过到了印度之后，孙立人也遇到了一个麻烦，英属印度守军竟然拒绝孙立人入境，英缅边境的收官埃尔文不同意他国的败军进入自己的防区，准备将孙立人的部队全部缴械，并以难民身份才准入境。 一听说这帮驻守印度的英军要缴中国部队的械，孙立人的火立马就窜了上来，不仅把我们当难民，还要缴我们的械。什么叫缴械？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将敌人部队的武器全部收缴，这叫做缴械。要知道当时的英国军队和中国远征军是盟军，是盟友，一起打日本鬼子的，更何况对于英国部队来说，孙立人还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呢。 早在一个月前，英国部队在仁安羌受到了日军的包围，是孙立人带领部下冒死将日军击退，救出了英军。但是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国部队不顾信义独自逃跑，而中国远征军一直在后面给他们打掩护垫后，这才有了英国军队成功逃到印度的结果。 听说一支中国军队从缅甸退到了印度，英军驻印东方警备军团的军团长脸上露出了厌恶的表情，他非常不耐烦地对联络官说，这里是大英帝国的领地，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进入，不过你们是盟军，出于人道主义我们可以收容。说完他又重复了一句，收容懂吗？我懂，你们就是些忘恩负义没心肝的王八蛋。联络官十分没好气的就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孙立人，平时一向是温文尔雅的孙立人暴跳如雷，他厉声地问联络官，你有没有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远征军？联络官回答孙立人，说了。孙立人又问，那你有没有说我是孙立人，我带的这支部队是新三十八师？联络官点头道，说了。最后孙立人又说，那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是在仁安枪救过你的那支部队？联络官回答道，也说了。孙立人二话不说立马对部下大声喊道，紧急集合，准备战斗。下完令后，孙立人全然不顾在旁边已经惊呆了的联络官，他冲出帐外组织部队开往英军划出的驻地挖阵地，开始修筑防御体系。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发生了。在缅甸战场，孙立人救过一个英国将军，英缅第一军军长斯利姆正好在边境，斯利姆就去向埃尔文求情，两个人是老相识了。斯利姆一方面向埃尔文重申说中国远征军是英国部队的救命恩人，另一方面斯利姆也在向埃尔文重点强调孙立人所率领的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力。经过了斯利姆的一番劝说，埃尔文决定去孙立人的部队视察一番。 得知这一消息，孙立人二话不说立刻命令下属摆仪仗队。当埃尔文到达孙立人驻地时，看到的是一支衣衫破烂但是却纪律严明的部队。这些士兵在大热天仍然扣着风机扣，没有风机扣的则用铁丝扎捆。另外在仪仗队前居然还摆着一排60小钢炮重机枪。 埃尔文看到这个场景完全惊呆了，因为之前他见过英国士兵溃逃回来的样子，那帮英国士兵不仅扔掉了所有沉重的武器，还把军服都抛到了路上，为了凉快这帮英国兵穿着大裤衩子就逃回了印度。这个埃尔文虽然是驻守将军，但是他也深知败兵和撤退之军不好带领的道理。当他看到了中国远征军的军容之后，他马上就明白了统帅这支部队的将军绝非常人，于是二话不说埃尔文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并且将给养和物资火速都送了过来。 新三十八师的到来让史迪威大喜过望，他下决心要将他留在印度完成美国化的装备教育训练，使之成为一支更加强大的武装，作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甚至解放缅甸的基本力量。两年后正是孙立人的这7000多士兵成为了反攻缅甸的主力军。 可以说孙立人的部队是幸运地保存下来了，但是有一个师的命运与他截然相反，那就是戴安澜所率领的第五军200师，也是杜聿明的王牌主力师。远征军主力被迫逃入胡康河谷后，第200师与军部失去联系，戴安澜决定另辟蹊径转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伺机进入国境。但是事实很快证明缅甸不是中国，在缅甸打游击的想法根本是行不通的。首先中国军队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其次那个时候的缅甸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缅甸人仇恨英国佬，当然 也就仇恨英国的盟友中国人。所以在那里中国人得不到任何的帮助，反而还被不断的告密。可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陷入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5月18日，当地200师行至野人山边缘时遭遇日军攻击，在激战中师长戴安澜不幸腹部中弹。此后这支已经不足3000人的遍体鳞伤的部队抬着戴安澜在缅北的大山里一直同日本人周旋。戴安澜在担架上带伤指挥，突出重围后部下问戴安澜部队将朝哪里走，奄奄一息的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示意更改路线去云南。当时的戴安澜已经十分虚弱，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他当众叫来200师步兵指挥官及598团团长，并且断断续续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们一定要把部队带回中国。 2天后，当部队行至缅甸一个叫毛邦的克钦山寨时，戴安澜感觉到自己大限已至，他叫来了随从为他整理了仪容，并且扶他坐了起来。戴安澜面向着祖国的方向久久凝望。傍晚时分，一代抗日名将就在缅甸的荒山丛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年仅38岁。那个时候他们距离中国的国境还不到100公里。戴安澜牺牲的那一天正好是新38师师长孙立人带领着部队安全抵达印度边境的日子。两相对比，命运天壤之别，令人感慨万千。 此后第200师残部始终都抬着戴安澜的遗体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中转来转去，沿途不断有士兵倒下。一个月后他们终于翻越高黎贡山进入国境，然后被游击队接应回国。戴安澜遗体回国的这条线路为留在缅甸的第66军、28、29师残部指明了方向，他们后来顺着这条线路陆续回国，这条路线后来被称为滇缅线路。 其实在五条的撤退路线中有一条最为传奇，那就是第五军下属96师所走过的路。当时他们穿梭于山林当中，竟然出人意料地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杜聿明第五军遁入野人山数天后，下属第96师在负责狙击日军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又与杜聿明失去了联系。这支部队在野人山中整整走了10天，竟然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只有几户土著，仿佛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他们猜测是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脚下，在这里这支部队靠着打猎和采集野果勉强维持半饥半饱的原始人生活。幸运的是，半个多月后一架路过的美军飞机发现了他们，这些士兵才得以取道白马山回到了国内。 第96师无意间被美军飞机发现，顺利地回到了国内。可是杜聿明的主力军却没能像96师那么幸运。 在野人山内艰难行走了2个多月，第五军的士兵在饥饿和疾病中一批批倒下去。这2个月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不清楚。士兵们都渐渐麻木了，绝望情绪不断蔓延。终于天气稍微放晴，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侦察机偶然间在丛林上空发现了烟火，那是杜聿明的部下在熏马蜂。于是天黑之前，一队美军运输机急急忙忙飞到了部队上空，并且投下了大量的降落伞，降落伞中装有食物和药品。 在美军空投下的物品中有一件东西最为重要，那就是电台。通过这部电台，杜聿明 终于和重庆的蒋介石恢复了联系。蒋介石在得知了自己心爱的第五军在野人山惨绝人寰的遭遇后，唏嘘不已。考虑到当时杜聿明的部队与印度边境已经十分接近了，最终蒋介石下令命杜聿明率领残部改道西行，前往印度。在得到蒋介石这个命令之后，杜聿明立即召集部队朝西进发。没过几天，这支部队便在几名美军通讯兵的帮助下来到了印度边境。已经重新整装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听闻消息，不等上级下命令，自行组织了几支较大的先遣队，扛上了食物、药品、担架等，以最快的速度赶赴野人山，对杜聿明、廖耀湘的部队展开救援。 当孙立人的部队再次见到这些袍泽兄弟时，他们不禁惊呆了。几个月前还同为一个军的他们，经过野人山的摧残之后，这些人已经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有些则喃喃自语，神志不清。当杜聿明的部队耗时114天从野人山全部走出时，原先的近20000部队此时已经只剩下2000余人。随着杜聿明部队的抵印，远征军基本全部撤出缅甸，10万远征军，10000战死，50000与撤退途中非战斗死亡。 曾经参加过中国远征军，也经历过野人山之痛的著名诗人穆旦，曾用这样的诗句来祭奠野人山中的白骨：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中国远征军历时半年的第一次入缅作战，最终以千难万险的撤退宣告结束。和所有撤退到印度的官兵们一样，杜聿明发誓一定要用日寇的血来祭奠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兄弟们。不过正当他想重新掌握这支军队的时候，重庆来电令其回国述职。杜聿明知道这是史迪威向蒋介石施压的结果，临走前杜聿明摘下了自己的配枪交给廖耀湘，说好好练兵，反攻缅甸，报仇雪恨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们了。野人山里那些弟兄们的遗骨也托付给你们了。带着无限的遗憾，杜聿明离开了缅甸战场。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之后，中国远征军新38师、新22师在史迪威的指导下，在印度兰姆加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2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同时，中国政府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1943年10月下旬，雨季停止，中国驻印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早已准备一雪前耻的新22师和新38师主力很快乘车到达胡康河谷边缘，他们将沿着野人山累累白骨所指引的方向拉开缅北反攻战的序幕。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